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偷偷缝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北方大雪赛鹅毛，南方也得穿皮袄。哼，请您抬头来观瞧，且听立新跟您聊。抬头观瞧，哎，这个呢，给您介绍一个既能够很开心的刷手机啊，说现在人手一台智能的，触摸屏的，老年朋友也是特别的可心儿啊，喜欢离不开啊，因为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啊，就是手机融入咱们的百姓日常。刷手机呢，告诉您也有一个健康问题啊，什么健康问题呢？就是这个他这个您的颈椎呀，容易受到这个手机的牵引啊，受到影响。所以呢，那个骨科大夫给您提供了一个刷手机的一个正常的姿势。您平时怎么刷手机？就是看手机呀，现在看手机时间长，你搁过去拿手机一看，耶，来电了哟，短信，这个不碍事，对颈椎没影响。可是你要是老是绷着这手机这么看，时间长了颈椎就开始发僵，很多颈椎病或者是跟手机就直接打这来的，老看手机引起的，也有就是因为老看手机老年人病情加重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浑身难受啊，脖子疼，哎呦呦，这不行。哎，这个骨科大夫给您提供了一招啊，就是用中立位的姿势来看手机，时间也不要太长，控制一下啊。什么叫中立位呢？就是您坐那地方把这腰板挺起来，俩手拿住这手机。现在咱们老是低着头看，低头族吗？哎，把头抬起来，下巴颏，这个下巴颏是扬着的啊，也别扬太高，是吗？容易从那沙发上仰过去。哎，那这动作太大方了，就说哎，这下巴颏微微抬高一点，哎，这叫中立位。把这手啊拿着这手机抬起来，哎，举在这个啊，就这个中立位的这个啊双眼前头，端着这手机这么看，这个应该是相对安全。哎，这个现在啊，咱们跟手机啊，这已经是不能说融为一体吧，成为生活一部分啊。你听匣子一样可以用手机啊。北京新闻广播5:00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就能直接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广播节目，包括话里话外。而且呢，这听听 FM 啊，这是叫音频客户端，其实就是咱们常说那个 APP， 哎，用这个听这个节目话里话外，哎，还有一个聊天室啊，就在听听上头，你一点就开了，点开了就进去了，进去之后呢，呦，都来了，哎呀，高朋满座了，好家伙，京城八爷，你看看，是吧？这位爷来了啊，杜尚，哟，又是一位，哎呦，燕子，锄禾，哎，必须的啊。这外辟张伯荣，离离原上草，呵，玉兰花，哟，这位叫任海生，啊，说那个，这个给加个精啊，加精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 聊天室里可以啊，点这一下啊，点这个您这发言啊，这就是采纳了啊，是是是啊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尽量尽量，因为咱们这直播呢，有时候可能照顾不过来啊。既然用手机，很多的生活都很方便，不如啊，您拿那微信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，了解不断变化的新闻。这个一上来呢，啊，给各位先来一条小论文，哦，做研究工作，嗨，也谈不上。这门功课呢，其实跟您也有关系，您平常也做这门功课，啊，您这一出门买菜呀，下去遛狗啊，啊，这个到小学校接孩子呀，啊，这个小区您那住那楼房啊，您那那个电梯那儿啊，那不得戴口罩吗？哎，对，到什么地方，商场啊，什么超市之类的，进门不得刷那健康宝吗？啊，医院看病那不得有那个14天形成那大数据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一门功课。试论动态清零和常态化防控的精细化管理，咱也不长篇大论，没那必要啊，也谈不上有什么高度，就是普通人啊，这个小二年参与这个疫情防控，每个人都参与，不只是大夫护士，不只是社区的，都参与，哈，您只要是戴过口罩，那都算参与，打疫苗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哎，参与这个疫情防控，个人的心得体会，跟大家交流交流，谈不上多么的高深，有什么高度，普通人的个人见解，啊，话说是从去年头春节到现在，党和政府领导下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尽管来势汹汹，但是呢，咱们这儿防控措施得力，全国人民都支持，上上下下齐努力，哎，取得了防控这新冠疫情的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效，很见成效。啊，当然这个从全球来说呢，这疫情还是存在，啊，在有些地方疫情还在发展，你甭管是它这个感染人数啊，啊，你包括它那个啊这疫情的类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哎，这就咱就不详细说了，这人家专业大夫人家啊可以分析，咱这就没这个权威性了啊，就大概其这么一说，说的是什么呢，到现而今坚持动态清零常态化防控这个措施，怎么来理解这动态清零常态化的防控呢，就说呀，一段时间以来，就综合国际上的这个疫情啊啊形势的这个变化发展，可以说啊，可以说啊，哎，这个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一段时间内恐怕是要持续的受到新冠疫情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的影响，这方面要从思想和物质层面做好充分准备。我说的不是国家啊，国家已经准备了，思想也好，物质也罢，准备得很充分啊，你看现在防控有条不紊，这就能看出来，大伙儿也一样，哎啊，包括各级各地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呐、机关呐、单位啊、公司啊、啊工会啊、妇联呐、青年团啊，都一样，精准防疫。哎，就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一段时间之内，它这个还在不断的持续和变化，那这样的话呢？精准防疫，这就应该是提上议事日程。什么叫精准防疫？保证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、国家经济建设、市场繁荣稳定向好。哎，一方面要抓防疫，一方面抓生产，二者 都不能丝毫的偏废。当然咱这就是笼统的这么一说啊，我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容易，落实起来需要上下共同的努力。哎，哪怕你就是对一条小宠物也要不抛弃不放弃。对，所以说这方面需要专业的人员、专业的知识、专业的手段、专业的措施，哎，专业的程序、专业的设备去完成啊，这是不是科学？那必须的，防疫绝对是科学。不要用咱们啊，包括立新啊，包括立新可少的可怜的专业知识去判定专业的问题。哎，这就说了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专业知识啊，也不仅仅是这个自然科学，人文科学也有专业知识啊。有那个，现在咱们这个网络很发达啊，不是那么说吗？人手一支话筒啊，谁都可以说可以聊，你甭管什么，他这一说，哎，北京烤鸭，你看啊，说这啊，这我内行，我这我知道。对，你这搁过去咱都不好意思，都不敢说，没吃过。现在你看你，哎，谁没吃过北京烤鸭呀？是不是啊？我说一说啊，乾隆白菜，哎，你看我，哎，我来两句是吧？对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网络时代啊，信息发达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发言权啊，这个是没问题，没毛病。但是呢，您说话您得负责任。有时候啊，这个负责任啊，这一弄这个，要是来一个呵，啊，众口一词，这中间有一带头的，就好事儿的。好事儿是好事儿，您关心这个天下大事啊，您听读报啊，什么什么聊天室参与，这都是好事儿，哎，这咱们都赞成，都支持，啊，这个，哎，都鼓励。但是呢，在网上乱发言，这就值得斟酌啊，得琢磨琢磨。也不是说，哟呵，说点什么啊犯法的话，后来人家派出所警察师傅给找了去了，也不至于到那步。但是呢，你这说这话不咸不淡的，本身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就是一种扰乱。现在网上就有这样的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哎，各种各样的，貌似啊，他给包装的，嘿呦，呦呵，好家伙，就是那么回事，你仔细一琢磨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那这个前段时间广西南宁有一饭馆惹了争议了，这饭馆的名字呀叫怡红院啊，对，怡呀，就是那个怡情那个怡，树心，哎，对对对，树心旁一个那个台湾的台，哎啊，小叫什么啊，小酒怡情嘛啊，对，就老那么说大酒伤身，其实小酒也不合适，最好就别喝了。要我说啊，就咱举个例子，这个买卖，这个饭馆的名字叫怡红院。嚯，哎呀，可了不得喽。嘛呀，这是你听这意思啊，听我给您学这音响效果，准是来了起哄架秧子的了。过去啊，起哄架秧子这族呢，主要是生存在胡同啊胡同深处啊，胡同特别深的深处啊，胡同特别深的深处是地沟啊，就说呀，哎，就嘿，他这个影响力是有限的啊，什么这个起哄架秧子族啊，串闲话族啊，唯恐天下不乱族啊，哎，他们都在角落里头犄角旮旯里头待着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见不得阳光啊。哦，对对，现在呢在网上，哎，这下得以了。为什么呢？网上看不见人，你要是街坊四邻大家都认识，你串个闲话起哄架秧子，那人说了，哎，我说你怎么教育的呀，找你爸妈去，找你家长去，怎么回事啊，这孩子，找老师去，找学校，他害怕了，哟，哎呦，这家伙回头给处分怎么办啊，不处分老师上课批评教育，这也脸上难看呢， 唯恐天下不乱，瞎说八道，啊，说话不过脑子，好家伙，误导大家伙儿，串闲话嘛，串闲话就是误导。你要是说街坊四邻串点闲话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三只蛤蟆四只眼，你在网上你串国家的闲话，那也叫误导，那后果影响更坏更严重啊，有那样的。所以就说嘛，人这个南宁这饭馆叫怡红院，哎呀，这嘿好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这哎呀，肮脏肮脏，恶心恶心，怎么了？人家说了，怡红院呢，这过去旧社会这是个妓院呢。后来人记者一看，那这事儿呢，问问吧，这得问政府监管部门，管饭馆的是市场监管，就过去那工商局，哎，现在叫市场监管。人家说，这怡红院怎么是妓院呢？没看过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吗？怡红院是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一个地点，一个院子叫怡红院，怡红院大观园吗？那要怡红院都是妓院，那大观园，哎，您琢磨琢磨。哎，有限的可怜的知识，不嫌害臊的挑战专业，就这样的。那后来呢？那就没后来，给本回去了。人家市场监管说，这他这饭馆名字没违规啊，要说违规，那得是曹爷爷啊，曹先生不干了。哎，这不行这不行，这是我起的名字啊，对，那另外一码事啊。所以我说嘛，好家伙啊，净那个嘛，哎呀嘿，关心哪，哎呦，天下时事，哎呦，这不消停啊，呵，一天到晚的为这点灯熬油，呵，别人的事儿永远是他最关心的，自个儿去坐高铁，嘿，好家伙，身怀利刃呢，哎，哎呀，哎，那太危险了。可说呢，身怀利刃。过去有一故事，这个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啊，应该是战国的时候，这秦国呀力量强大了，要把那六国啊那哥六个给灭了啊，他这要是七分归一统了，结果人不干啊。这燕国呢就找了一位啊，找了这么一位，这位呢就是拿着一卷地图，过去那个地图啊，什么什么书之类的，他都是卷儿，拎卷儿一卷儿啊，这个给这个秦王献这个图啊，联络图。嘿，三爷，哎，那说您这说串了啊，这又串到智取威虎山了。不是，我就说这位到了这个啊秦国都城要献图，这图啊往外展展展展展，哎，那个轴嘛，轴，哎，展展到最后唰啦瞪出一把匕首，要当庭行刺秦王。荆轲的故事。对了，那说您这是读报啊，是评书，您听我说呀，同样的事情啊，差不太多，哎啊，发生在头几天上海火车站。哎，大伙儿这个到哪儿去，这个坐火车啊，拎着行李，这些个旅客们得过那安检。过安检的时候，其中一位大哥让那个安检给拦下来了，你过来吧，过来吧。行李当中啊有那么一保温杯，保温杯把这盖儿拧开了，一点点拧开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，哎呀，这盖儿拧开之后，打这保温杯里头是苍凉凉凉凉凉，好，掉出三把囊子，哎，应该是两把囊子一把刮刀，哎嗨，三把管制刀具他给装到保温瓶里头。你干嘛呀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荆先生，荆先生干嘛呀？不是荆轲吗？啊，那个你那个旅伴叫秦舞阳，哎，行了，跟那个没关系，但是确实把这个火车站这安检包括公安都给叫过来了，来看看吧，怎么回事吧。我这个事儿，我是为了那什么啊，你要为了什么，你说清楚。不是，我这他呀就是回家，他带了三把，就是属于他也就管制刀具，就是刀，你知道吧，小刀。 啊，那你干嘛搁保温壶里头？你带着，你给我们看一眼。这按说这不许带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不许带。我就关键我怕这东西它带着这支棱八翘的，把行李衣服给划破了。我搁保温壶里头，你哎呀，这听着都悬，太害怕了。你看看，你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？是吧？旅程也耽误了，啊，是吧？盛情难却，做客派出所啊，那拘留了，嗨。那就不是盛情难却了，对呀，什么都一样。为什么刚才说这防疫要精细化？防疫的同时也要体恤劳动者的艰辛。你就说这快递员太不容易了啊！为什么说这跟防疫有关呢？快递呀，他这里面他一样，他得重视，不是吗？河南安阳，好家伙，赶上下雪，这天又凉，天黑路滑。好家伙，这快递是一女同志，女快递员，晚上送快递，一不留神出溜下子，直接就进了污水井。哎呀哎呀，掉下去了啊。对了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这井盖是没弄严实啊，还是啊让哪位给搬走多种经营去了。哎，行了，污水井盖能多种经营就说呀，结果就他掉进去了，报警求助，消防员赶到，把他给从这个污水井里面弄出来。就这位啊，消防员到了现场一看，这女快递员站在这污水井里头，大半拉身子都已经让这水泡了，双手高举，把他那快递呀、啊、托举出了水面。那意思，我身上湿一点，淋这个泡湿了，这不要紧，我这快递这商品人消费者托付我啊，送到地点，这个可不能沾上水。哎呀，这个消防员说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我弄不上来，怎么办呢？你不行，你把那快递先给我啊，然后我们再给你想办法把你拽上来。你哎呀，你就是这个吗？是不是啊？人民群众的，特别是基层的疾苦，一定要更多的关心和注意，包括这个。天降大雪，你看北方嘛，下大雪，好家伙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，呵，库伦旗啊，他们那旗就相当于咱们内地的县，哎，内蒙古通辽库伦旗，说消防队紧急出动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就他们那地方有那么一户人家，这东北尤其像包括内蒙古啊，这个地方，赶到这天一下雪可了不得。好家伙，大雪封山呐，封山都不够了，都封楼了，封了，哪儿那么夸张？真事儿，居民住家户，结果被雪把那门堵住了，哎呀，这家伙坏了，怎么呢？屋里头住了一位84岁的老先生，患有白内障、尿毒症，白内障还能将就，这尿毒症不行，他得去透析。门让雪堵住，出不去了，被困家中52个小时。哎呀，好家伙，门口那积雪2米多高啊！消防员来到现场，拿那铁锹一敲，这个别的不好使啊。那个说上个推土机，别介，一会儿房塌了，就只能拿铁锹一敲，总算是开出一条路，把老人家接出来。你看看。新闻一口清，辽宁新增新冠确诊25例本土，这国家啊已经是有明文规定了，人脸指纹不能够作为唯一的身份认证，大家记住了，多咱出去，人让你刷个脸什么，摁个指纹，跟他说清楚，这个不是唯一的认证，你应该有其他替代方式，不然的话这就违反国家规定。哎，这个本人非常赞成，什么强制的要求消费者或者居民住户用这个人脸和指纹，不只是对我们个人信息的一种无形的损害，而且不尊重公民的人格。强制啊，你要愿意那另当别论了啊，国家这规定很赞成。多款新冠口服药研发获得进展，高校呢调整了寒假时间，不是所有的啊， 有的地方有的高校在调整这寒假时间啊，您家孩子那高校您得让孩子去问一问啊。对了，正事，说书读报劝人方，新老朋友来捧场，老人长寿理应当，但是也得要健康。这个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，同样我非常赞成，说得很到位，尤其是应对这个老龄化。现在啊，就是这个说到这个应对老龄化，加强这基层各方面对老年人的服务啊，我个人认为确实工作也是很努力的，成效也是很显著的啊，各项措施也是很落实的，但是这里头有没有忽略的一些个方面，这个也难免，但是咱不能不注意。什么呢？只说这老年人长寿，但是这个咱们到社区里头楼底下去观察观察，有多少老年人确实岁数挺大的，八九十弹弦子啊，五老二的是吧，坐轮椅的。哎呀，你说那上岁数那玩他难免，那可未必。哎，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说得很对，加快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。什么意思？不只是要长寿，比长寿更重要的是健康。回头您这个倒是岁数挺大的，尤其到医院，现在那个医院那个各方面啊，治疗啊，什么药品啊，供应那哎都很充分，到医院没问题。咱们那什么啊，住段时间医院给调整一下，或者是做个手术啊，是啊。可是呢，他这基础病啊，哎，就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很多，连门都很难出，出个门那都得家里头孩子帮着往外搭呀，是找车什么什么之类的，那不是一样吗？对不对？生活质量他不高啊，不能只强调长寿，岁数大了。啊，健康是首先的，头一位，这两者是一码事，您记住了，长寿不健康，这种生活状态，人民日报言道，影响了百姓个人幸福，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。说咱们国家失能或者部分失能的老年人4000多万，这只是个统计数目字啊，失智老人就这个智力的智，就是阿尔茨海默之类的吧，失智老年人1500万，这些个，这就是这是个系统工程。老说这个那没错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个要说起来，增强老年人这个健康这方面服务啊、意识之类的，你这俺说那就看他自个儿了，啊，在那个立交桥底下蹦擦擦吧。哎呵，踩高跷扭秧歌，那未必是真健康，那对他那个腰腿之类的还有意外的损伤呢。这头几天头段时间不有那么一事儿吗？上点岁数喜欢跳舞，大伙儿挺好，其实这是个好事儿，但是天一凉啊，这老年人你这心脑血管你还得注意，早上起来到公园跳舞，结果一下哎呦坏了，过去了，这让人很遗憾啊，很伤心啊，是不是啊？一样啊，哎，所以就讲这个道理，健康还得就长寿还得健康，两者缺一不可啊。国家已经是注意到这个事情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为什么说系统工程呢？各方面都得为老年人安享晚年，特别是既长寿又健康，提供各种的服务的便利。京剧里头就有这方面的这个元素，嗯。你说行，看这时间也得拐到京剧上。你不是拐到京剧，你这里头还这京剧里头绝对有既长寿又健康的老年人，有那长寿不太健康的，是吗？有那健康但是不太长寿的，这例子我就不举了，就举那个既长寿且健康的，哪位你呀？ 哎，你看看，这个，这咱是京剧，这不白放啊！您琢磨呀，姜尚、姜子牙，70了才谈恋爱搞对象，啊，那时候他这个是，这个当年这个干事业啊，跟着文王干事业耽误了，对，早年间跟着文王自主创业来着啊，哈哈，对，抓紧时间再说点新闻。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快递外包装拆件之后，建议啊不要带入屋里头，啊，人这疾控人这提醒啊，这快递咱得注意，特别是冷链啊买点什么生鲜之类的啊，就这个。北京日报说了，这给大家提醒，因为什么呢？警方侦破手起专门偷盗电动车车牌案，这就有这个不法之徒，他算是贼上这事儿了。你不是新上了车牌吗？哟，这车牌看来值钱，哎，我来这个吧。各位啊，开电动车的各位啊，不是骑电动车的各位啊，留神您那车牌。北京日报又说了，这个冬菜啊，冬季的这个蔬菜，不是冬菜啊，冬季蔬菜，对，简称冬菜，上市之后带动京城菜价回落啊，这是个好消息，是吧？估计前段时间一捆一捆啊，好几百斤买白菜大葱那些位啊，那算是砸手里了。嗯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明儿见了您呢。